欢迎来到觉醒次元有声世界，现代多人有声剧《初恋症》，由喜马拉雅、九淮中文网、觉醒时代联合出品，作者夜很贫瘠，演播彭瑶、锦鲤、嘉康、孙瑞阳等。点击订阅，第一时间收听精彩内容。 第104集。好在齐峰没憋多久，开口道： 今天下午电影院有一部还不错的电影，微微，如果你有空，要不要一起去看？ 我们两个？ 嗯。 算了吧，我下午还要和纪念他们出去玩呢。 齐峰脸色一滞，沈纪念忙说： 没关系，我和于浩出去玩也行。 云建威好像有点不高兴了，不作声，拿叉子挑蛋糕上的奶油吃。齐峰始终绷紧背，两手握成拳放在腿上，他低声开口： 微微，哥想和你说说话，行吗？ 云建威捏紧了叉子。这时于浩突然放下手里的蛋糕，站起身： 这样吧，要不今天我们都别出去玩了，我有件事情想和大家分享一下，反正峰哥也不是外人，我们就干脆再拿点饮料，一边吃蛋糕一边坐着听八卦怎么样？ 他突然一下让其他人都非常茫然。云建为好奇： 什么八卦要这么郑重其事啊？ 是关于你的，希望你听了以后能保持淡定。 云建为一头问号： 我的？ 于浩已经起身打开电视，一边拿出手机： 本来我打算等你回国再说，但是你现在回国陪纪念过生日，峰哥也在，我就想着干脆说出来，免得我也憋得慌。 齐峰也不知所以，看着于浩打开电视投屏，把他自己的手机桌面投到电视屏幕上。于浩点开微博翻翻翻，翻出一条大学生吐槽 BOT 投稿： 但是你现在回国陪纪念过生日，峰哥也在，我就想着干脆说出来，免得我也憋得慌。 齐峰也不知所以，看着于浩打开电视投屏，把他自己的手机桌面投到电视屏幕上。于浩点开微博翻翻翻，翻出一条大学生吐槽 BOT 投稿： 但是你现在回国陪纪念过生日，峰哥也在，我就想着干脆说出来，免得我也憋得慌。 齐峰也不知所以，看着于浩打开电视投屏，把他自己的手机桌面投到电视屏幕上。于浩点开微博翻翻翻，翻出一条大学生吐槽 BOT投稿：气特别吵。不仅如此，考英语四级的时候，投稿人说自己因为没准备好，不是很有信心，说不知道能不能过线，结果外在旁边来一句自己肯定能过600，把一寝室的人都听懵了。帖子里说外家里很有钱，外的衣服、鞋、背包和所有用品全是名牌，电脑和手机只要一出新品就会买。投稿人说自己家里其实也有点小钱，买这些东西不是买不起，只不过不想在外面太高调，所以用的都是普通牌子。结果外好像有点瞧不起他，跟他说话总是不耐烦。有一次，投稿人出于想与室友融洽相处的好意，想和外聊聊天，结果外特别生硬的让他不要打扰到自己，把一整个寝室的人都弄得很尴尬。发现外是 gay 佬，是因为外本来就长得很娘，又特别喜欢打扮，衣柜里塞满了衣服，而且外只喜欢和男生玩，还尤其喜欢和那种个头高大长得帅的男生玩，每天都和不一样的人吃饭泡酒吧，身边一群男的，问题也不知道哪个是他的正牌男友。外很享受被众星捧月，别人送他礼物他也不拒绝，一不顺他的意他就要发脾气，已经莫名其妙在寝室里和他们吵过几次架了，搞得寝室里乌烟瘴气等等。齐峰认真看完帖子，疑惑问道： 这是在说谁？ 云建威拖着下巴看得有味儿，沈金念忍无可忍，罕见地露出怒容。 这是谁发的？ 田东东还是冯世家吧？ 不急，再看一个人。 于浩点进自己一个经常访问的账号，那账号是个可爱的小动物头像，性别女，账号看起来是个小号，没几个粉丝，等级也低，其中点赞了那条吐槽 BOT 的微博。于浩往下滑，这个人的心理活动很丰富，翻看他的大部分发言，可以发现有一个他是他非常关注的一个人。 他是我见过最单纯的男孩，在这之前我对男人深恶痛绝，或许这就是往上走的好处吧，越往上走阶层越高，就能见到真正的风景，撇下污泥和肮脏。现实的生活不堪重负，在他身边我才有安宁。为什么看不见我？他的世界太简单了，家人、植物、昆虫，他的废物弟弟算什么？不过是家人的一个。他太善良了，为一些无足轻重的人付出一切。没有你的有钱爸妈，你算什么东西啊？虚荣没用，渣子。这个世界上不该有同性恋，当然，婚姻也是虚伪的一种。 账号的主人一边对这个单纯、帅气、爱学习、爱植物和昆虫的男孩观察入微、情根深重，一边表现出非常厌世的情绪，好像除了这个男孩，世界上所有人都令他厌倦。云建威吃惊张开嘴， 这不会是麦璇吧？他这么反社会的吗？ 齐峰也终于反应过来，震惊看着电视投屏上的内容。于浩说， 我发誓我没有闲得无聊去找他的微博小号，我只是翻了一下那条吐槽 BOT 微博的评论，他的评论在热评前几名，而且说的话很奇怪，别的热评都是事不关己的跟着吐槽，只有他这条评论说什么同性恋的反生物遗传性和对主流家庭的危害，下面评论区里全是骂他的，给他骂到了热评。 你是怎么把他们的小号都翻出来的？ 田东东的小号是冯世佳告诉我的，是冯世佳刷微博看到这条吐槽 BOT， 觉得像在说微微。当然很多事情都完全是无中生有，而且他肯定这个投稿人是田东东，因为田东东非常不喜欢微微，冯世佳还亲眼见过田东东在外人面前说微微的坏话。这个是田东东的微博小号冯世佳翻出来的，他关注了田东东的微博大号，顺藤摸瓜摸出田东东的小号，小号没说微微坏话，但是也点赞了那条吐槽 BOT 的微博，而且有一条微博很奇妙。 于浩一边说一边点手机打开相册，点出一张截图，那张截图是从田东东的小号里截出来的，文字是猜这个包多少钱。